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明晚霞， 走了

到黎明。美丽的小树林已经苏醒，曙光在树干上舒服站，你为大地带来了生命。蓝蓝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

生活不能一错再错，顾虑太多，是不是不说，但生活不会一错再错。 头上有天 过来，我想要送你我的所有，轻轻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， 我来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非常富有。 过来，我想要送你我的所有，轻轻我将放弃多年的孤独， 过来拥有了你的温柔，就像拥有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沈小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青春呀青春，

手。